朝鲜发行了反映锦玉江山猛虎气象图的新邮票单枚邮票一种，单枚邮票上印有绘制成为一只朝鲜虎的朝鲜地图。锦玉江山猛虎气象图是我国人民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朝鲜，力图抹杀朝鲜人的姓名、语言和文字，而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创作的，是将朝鲜在地形学上的特征绘画成一只勇猛的朝鲜虎来象征化的。锦玉江山猛虎气象图是将朝鲜虎的脊骨绘画成白头大山脉，将虎体的条纹绘画成白头大山脉的支山脉的。